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啊！中意睇戏嘅各位听众咧，咁啊嚟紧呢一个钟头啊，晚上九点到十点咧，继续留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一剧之本嘅节目入面啊！咁啊，继续有啊黄晓初阿初啦，有啊乐姑何敏文啦，仲有小弟冯杰咧，同大家一齐讲下唔同题材啦、唔同表演媒介嘅剧本嘅。今日拣嚟嘅剧本咧，就系来自一个电视节目，我都唔知道应该叫做电视剧啦。咁啊， 单元剧啦， 咁都系剧啊！我而家我真系好惊嗰啲咩叫微电影咧？ 电 影咩叫微电影？短片咧，短片乜鬼微电影啫？ 咁都系一个名啫， 个名型啲啊嘛，即系 系啦， 短片唔够型，系电影个层次啊嘛。 即系李天明话斋呢啲就系语理不清啦，求其炒埋一碟咁样就觉得系讲 唔系，佢重新包装过咁解啫。 呢啲都系商业策略， 冇错冇错。 咁啊，系电视。劇咪電視劇咯，總之佢喺電視度播嘅劇，我就係叫佢電視劇啦。 咪電視度播都唔一定係劇嚟嘅，不過我哋唔討論呢樣嘢。 咁而家佢喺電視度播係劇啊嘛，咁佢咪電視劇咯。 好啦，咁啊呢個係由閉台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嘅一套近期嘅電視劇啦，就係、是《火速救兵三》去到第三輯啦已經。咁啊，所以我哋特登揀嚟，因為我哋都叫做比較少講電視劇嘅，對上一次講已經是大時代了，哇真係，咁啊跳過咗個大時代咧，我哋翻到嚟呢個2015年咧，我哋講下最新嘅製作啦，咁啊《火速救兵三》啊，咁呢個亦都同我哋平時講開一啲戲劇啊，好似有少少唔同嘅， 有咩唔同你講？嗰 個唔同咧就係在於咧，其實呢個係由香港電台嘅電視部啦，同埋香港消防處合作拍攝嘅， 即係個功能上，唔係個功能上係有啲有額外嘅要求咯，或者係咁 樣，係 係係。 每一個電視劇都有要求嘅，咁但係呢個要求係多咗啲嘅，就係即係我諗都係一個富有教育意義，俾大家了解多啲消防嘅知識啊，即係防火意識啊，或者係即係救護嘅工作啊，消防員嘅工作啊，等等等等呢啲， 即係一個高層次嘅教育電視啦。 係啦，係啦。 點解你覺得人哋低層次啫？ 係俾成年人睇嘅教育電視。 因為佢嘅製作係大好多，佢嘅製作係大好多㗎，你見到？ 系啊， 比起教育电视 大啲啦， 系啊，亦都拍摄好认真啦，系咪先？我哋嘅角色又即系演得好好啦， 认真喎。同埋因为我头先咪后都有讲，因为我有参与过拍摄个过程啦，我有拍摄即系其中一啲嘢，我有帮手啦，系拍咗年几啦。 哇，真系啊， 好耐啊！因为我嗰阵时我记得开机系上年嘅事嚟嘅，我印象中好耐噶啦。 系啊，政府部门做嘢系需要啲时间嘅， 可能其实唔关个制作。 系啊，同埋因为我拍就唔系呢两集啦，系另外一集嚟嘅，系专登喺龙鼓滩，系成架旅游巴反咗佢拍咗一日咯。即系你谂下，我哋而家嗰集都有成架游艇啦，即系 铁达尼 咁样拍法啦，大佬。 虽然细架啲 嘅铁达尼， 都有铁达尼嗰个系 都系架车 嚟嗰个 啊，都冇断开噶。 个设计一样嘅，不过我啱啱所讲就系因为咧有咁多嘅我哋需要提供嘅资讯，透过呢一个电视剧入面俾啲观众知道咧，其实我觉得咧喺成个编剧嘅过程入面咧系更加难。 系 啊，因为要摆咁多嘢入去咧，你知唔可以甩漏噶嘛？咁每一个用字都要好精准咁啊，讲晒所有嘅情况出嚟咧。咁身为一个编剧，点样去处理？点样去写到一个又有起承转合，又有推进，又有 conflict 等等等等咧？我觉得真系难上加难。咁所以我哋一阵啊，不如又可以睇下究竟呢一个故事讲啲乜嘢？其实唔使我哋讲噶。 即係大家只要喺香港電台嘅網頁 rthk.hk 嘅 podcast 咧，咁可以揀選得到。 喂，咁呢集不如大家睇算咧，我唔講咧，好唔好啊？ 咁啊睇一睇，不過唔係因為時間有限咧，我哋可以好快咁樣撮要講咗呢個故仔。咁大家咧嗱又可以上去 podcast 度睇啊，咁啊幫埋電視部做宣傳啊，幾好。 係啊，有 podcast 睇啊，我哋個節目都有 podcast 㗎。 係啊係啊，所以咧大家嗱繼續收聽我哋一劇之本啊，轉頭翻嚟同大家一齊交貨啦喂！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火速救兵三由黎敏儿编剧的一套香港电台电视部和香港消防署合作拍摄的单元剧咁啊，总共其实有五集啦，有三个单元嘅，而我哋今次揀嚟嘅咧就系头两集啊，咁啊佢嘅题目叫做失踪啊，咁啊有失踪上、失踪下咁样吓，入面都有好多唔同嘅情节咧，讲咗好多消防员的故事啊，咁究竟有啲咩咧？阿初。 咁啊，話説一開始就係由蒙嘉慧飾演，當時佢應該仲係一個唔知係隊目定係高級隊目啦，應該係就係咧處理一單應該係即係失火啦咁啊，咁啊去到咧就喺大廈入邊就救咗一個女士出嚟，咁個女士就話：哎呀，我個女仲喺入邊。跟住另外一個小朋友就話：我入去啦，我攬入去啦咁啊，咁就阿蒙嘉慧飾演嘅呢個高級隊目咧就話：好啦，你快啲去啦咁樣。 本來阻止佢嘅， 係有回言啦咁。 係啊，會有回言嘅咁啊，就係咁啊，跟住佢就衝咗入去啦。點知就真係突然間入邊爆炸啦！而最不幸嘅更加係就係嗰個小妹妹根本就唔喺嗰棟咁樣嘅建築物入邊，就喺度走出嚟。咁呢個蒙嘉慧對住呢件事咧，就有一個好大嘅反省啊！就係亦都係成個電視劇兩集咧個開頭同結尾都係講呢樣嘢，即係我哋消防員嘅工作根本就唔係用生命嚟換生命，就係咁樣開始咯。而輾轉之間，佢亦都過咗幾年之後已經升咗做局長啦，就喺北角嘅消防局度就係一個局長嚟嘅，成個。消防局啊，系得佢一個美女嘅啫，咁其他都係男士嚟啦，係咪？咁但係圍繞住呢個北角消防局咧，就其實有好多即係日常嘅拯救工作噶嘛。咁而喺兩集入邊咧，分別有好幾段唔同嘅故仔嘅。咁其中一段咧，就係第一咧，就係關於由夏兆星飾演嘅一個爸爸嘅角色咧，佢個女就失咗蹤，咁就一路喺度跟蹤緊咧，就懷疑係另外一個男子咧，就係令到佢個女咧失咗蹤，所以一路都唔知道究竟咧係咩事嘅。咁而到最後咧，就喺中間咧，就發現咗咧，就咦有人咧就跳橋喎，喺條橋度跳咗落海喎，咁就蛙人又嚟拯救啦，就去打撈啦。到最後真係打撈到就係夏兆星個喺戲入邊嗰個女啊 Kitty 咧，已經係過咗身啦，就喺水入邊就應該浸死咗啦咁樣。喺咁樣嘅情況之下，而夏兆星亦都輾轉咧就展開埋佢嘅報復嘅行動，就係去捉咗個男仔咧，就喺一個唔知係嗰啲爛地停車場嗰呢度咧，就將個男仔就綁咗喺個貨車入邊，就裝咗個炸彈。咁當然啦，消防員亦都要嚟就救啦，就係聽講話嗰度有啲事喎，咁去到先發現原來有炸彈，咁消防員就掙扎究竟救唔救呢個男人，因為嗰個炸彈就寫住得兩分鐘，咁到最後就當然啊，蒙嘉慧就係話你唔好入去，即刻要。走翻出嚟，退開30米咁樣啦。而另外一方面，由呢個黃宗耀飾演嘅嗰個阿聰咧，佢就話：哦，我一定要救佢啊！有15秒，我已經可以剪斷啲鐵鏈噶啦。到最後咧，就真係走咗入去啦。而喺第一集完結嘅時候，我哋就見到真係爆炸喎。好彩就原來第二集交代翻咧，就係、是、哦，到最後阿聰係喺爆炸之前係真係衝咗翻出嚟嘅。但係呢件事亦都影響到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啊，就係、是、咧，因為啲家屬啊，當時喺現場或者睇翻啲片嘅時候，就見到咦有兩個消防員喺度爭執，而到最後真係有人死咗，咁啲家屬就開始喺度，一定係因為佢哋喺度鬧交，喺度爭執，佢哋冇及時救人啊，所以就累死咗佢個屋企人，所以就開個記者招待會咁啦。而到最後咧，亦都有一個紀律嘅聆訊，就係佢哋內部要處理。咁而根據呢個故仔到最後，我哋見到嘅就係、是、聆訊嘅部分咧，就主要就係聆訊咧呢個黃宗耀飾演嘅阿聰咧，就係話佢唔服從個指令，就冇聆訊到呢個阿蒙嘉慧飾演嘅嗰個局長噶，咁就應該個件事件到最後就係咁樣解決咗啦。到最後佢有冇俾人處分，我哋唔知啦。因為第二集完結就完結咗喺呢度。呢個係其中一條大嘅故仔啦。另外一個故仔咧就係、是、有一個叫做阿英 Sir， 就係由錢小豪飾演嘅。咁咧原來佢就一路都係喂個個都叫佢做師傅啦，因為佢係一個資深嘅消防員嚟噶嘛，亦都係咧佢嘅體能係好嘅，一路都。但係佢一路咧原來都係暗馬底咧就有個傷患，就係佢隻右手咧就一路都受緊傷，所以佢就有陣時都發唔到力啊。 噶，咁但係佢都一路忍住傷咧，就去出勤噶。 亦都叫黃宗耀咧，唔好話俾人聽，因為係黃宗耀知道嘅，同佢拍住相啊嘛，因為 咁但係咧，件事已經慢慢輾轉咧，就第一就係話，哦，原來咧消防局又要拍啲咩宣傳片喎，咁啊 Madam 啊就叫話，喂，你就負責示範打梯啦，咁樣佢就即係借尿遁就走咗去啦，咁樣。但係就一路 Madam 就開始發覺唔對路，然之後咧就問佢你係咪有啲咩事啊？佢話，哦，因為我今日唔係幾舒服，我肚痛啊，所以就咁樣但係我諗住都唔係好大問題啫，我就諗住頂硬上啊嘛，咁啊，我而家冇事啊，我可以繼續啊咁啊。但係一叫佢打梯，佢又話唔舒服；但係一叫佢做其他嘢，突然間有請救服務，佢就話要去啦。咁卒之去到咧，有一單咧就係、是、一個沉船嘅意外嘅時候咧，佢就到最後因為呢一個手嘅受傷咧，亦都喺中途咧，佢真係受咗傷，佢亦都唔能夠再執行佢嘅請救任務。而到最後，佢亦都將呢件事真係同阿蒙嘉慧講翻啦，就係、是、話其實我一路都有受傷㗎啦。佢就估唔到咧，原來佢嘅手受傷咧係會影響到佢嘅平時執勤嘅。咁下次佢唔會㗎啦，咁樣佢會小心啲㗎啦。咁樣呢個就係佢嗰個故仔啦。另一邊雙咧就有一個咧天后啊 Eva B B 咧，就同一個有妇之夫就有一段婚外情，但系就中间就系搞过一个，第一就系佢哋揸架车咧，就是、中途就遇到啲事故咧，就铲咗落去，争啲跌落海，咁啊到最后要消防员嚟救佢啦，亦都要出动蛙人，因为有啲人就跌咗落海啦，咁样就咁嘅事故。但系佢哋呢个事件咧，到最后亦都影响到咧，就系、是、第一就系话，因为其中一个消防员咧，那个女朋友有一间餐厅，佢哋间餐厅度咧喺度倾紧偈嘅时候咧，点知咧就系、是、有一个石太，应该就系、是、就系、是、嗰个有。有夫之妇个妇啊，系咯，就走上嚟，乜都好啦，咁个妇啦就走上嚟啦，就系要话，喂呢单嘢你可唔可以唔同人哋讲？因为当日佢哋救Eva B B 同埋呢一个石生喺车上面就见到有啲白色嘅粉末，咁嗰啲白色粉末系咩咧？个戏入边亦都冇好详细讲啊，但系我哋大家都估到啦。总之到最后咧就系、是、亦都系不欢而散嘅，但系嚟到呢个餐厅度，当然亦都系花咗一啲唇舌嚟讲下咧，喺一间餐厅度个消防。那個通道應該是怎樣是去安排啦，係咪？因為咁啊，總之就是咁樣嘅一個事故。而到最後呢一個咁樣嘅三角戀咧，到最後係有一個話佢哋將隻遊艇唔知做咩送咗啲俾西貢嘅居民啦。但係到最後咧就係、是、出現咗個海上嘅事故，就係、是、沉船啦。咁就一紮消防員又嚟救佢哋啦。而到最後呢一個咁樣嘅三角戀咧，亦都喺呢度咧就爆出咗一啲事件嘅，就係、是、原來呢個太太咧佢有癌症啊，佢一路點解忍氣吞聲就係、是。佢都想佢走咗之後咧，就有人可以繼續照顧佢先生咁樣。但係到最後喺呢個海難嘅時候，我哋都見到阿先生咧奮不顧身就救呢個阿二拎啦，就係佢個太太咁樣就放棄咗阿 Eva B B。咁呢個事件亦都喺呢度咁樣告一段落嘅。咁另外仲有故仔嘅喎，仲有就係、是、喺消防局門口就成日有一個屬於精神失常嘅男子咧，就喺度揾啲尋貼啲尋人啟事，到最後先知道原來佢呢啲尋人啟事咧就係揾佢成家人，而佢成家人其實喺好多年前咧，亦都喺一個消防事故入邊咧，係成家咧，因為呢個男子咧就同佢個家人講、你快啲衝落樓啦，但係咧消防亦都講啊，其實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你就留翻喺屋企入邊，可能仲安全啲，就咁就害死咗一家人啦。 佢冇咁講嘅，佢 類似啦咁樣。總之呢個男子亦都好內疚，到最後就不停咁樣貼 瘋癲咗，係啊，仲係。 而因為咧喺成個戲入邊咧，成日都會出現一啲嘅有人報警啊，即係有人報警去到可能就係又冇煙又冇火啦，或者淨係得煙啦，純粹係因為人哋煮嘢食啦，或者係有燒垃圾啦，去到原來係個垃圾桶攞個水樽倒啲水咧，就已經救咗嗰場火啦咁樣。即係一啲咁嘅事件，而就有啲小朋友成日喺個消防局個門口喺度玩咧，就每次見到消防員出勤嘅時候就好興奮啦。佢哋就有懷疑過會唔會係嗰啲小朋友啊，佢哋喺度即係報假案啊，想佢哋出車啊咁樣。咁但係到最後就發現唔係啦，原來咧就係嗰個頭先一路喺度尋人嗰個男子咧，佢就見到有嘢咧，佢就會報警。 即係太緊張，係啊， 周圍巡邏啦，因為佢好緊張，會唔會再有火災，會害到一啲人命啦？咁就係一。連串咁樣唔同嘅故事咧，就喺成個兩集入面咧，就不停咁樣穿插，而成件事包咗咧，就係阿蒙嘉慧嘅嗰個故仔。因為蒙嘉慧一開始就係講咗呢個故仔，而到最後咧，亦都係我哋消防員工作唔係用生命去換生命啊嘛。而到最後佢亦都係佢當然佢自己冇事啦，但係亦都係由黃宗耀飾演嗰個角色。到最後雖然係要即係有啲嘅紀律嘅聆訊，但係另一邊雙咧，阿黃宗耀喺呢啲事件入邊亦都明白到咧，佢救人原來唔係好似佢想象中咁樣嘅。 咁到最後佢亦都決定話我唔使釣局啦。佢就算之前係潛水員嚟嘅，佢話一路做潛水員咧，主要就係打撈屍體，根本都唔係救人，佢係真係想救人嘅嘛。而到最後佢喺一個咁嘅歷程入邊，佢亦都明白到其實救人唔係好似佢想象中咁樣。 即就算啊，蒙嘉慧同佢講啦，即係執翻個屍體翻嚟去俾個親人咧，其實都係一個真係好重要嘅一件事 嚟嘅。咁而成個故仔就係圍繞住呢個北角消防局嘅呢一班嘅消防員咁樣發生嘅故仔咯。 哇，都真係幾精彩，同埋幾多事件， 係事件係多 埋一點， 即係擺喺呢兩個鐘頭入面，的確有啲難度。 是啊，好大嘅難度啊！我認為係，我講都好大嘅難度。其實我出咗術㗎，因為我將嗰啲古仔逐個抽出嚟講啊嘛。如果要按照佢本身個時序講，我估我講唔到 我諗真係好難講。所以大家 穿插法 係啊，所以大家都係上去 RT 睇多啲書睇，睇完之後啦，繼續聽我哋嘅節目重温或者 podcast 啦。咁跟住咧就可以繼續我哋以下半個鐘頭咧，繼續同大家講啊《火速救兵三》嘅劇本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吉劇之本今日同大家讲火速救兵三头两集啊失踪。咁啊呢个失踪呢我哋喺睇个故事嘅时候呢会见到有好多嘅external conflict 啊， 即係一啲即係外在嘅一啲衝突咧。啲外在衝突即係你突然間你想開道門開唔到咁咧，外在衝突咯，唔係一個心理掙扎嚟嘅。咁呢啲我哋叫外在衝突啦，即係兩個人打交，邊個好打啲咁，都係外在衝突啦。 我哋就喺呢個電視劇入面咧，就見咗好多呢啲 external conflict。會唔會感覺上咧係太多咧，或者係相比起嚟講，我哋話睇戲嘅時候，好多時候都係想睇個角色佢哋本身佢哋入面嘅情緒啊，嗰啲所謂嘅 internal conflict。咁呢個戲入面，哇，會唔會有？ 第一樣嘢我又唔覺得呢個戲係冇 internal conflict 嘅，其實佢都聰明㗎，即係因為其實要講嘅嘢都幾多㗎嘛，我哋都講咗啦，因為佢有一個使命㗎嘛，個使命就係幫手講消防員啊、救護員啊、潛水員啊，佢哋各方面嘅，即係一啲我哋鮮為人知嘅，以戲劇化咁樣去呈現呢啲嘢啦。咁你話嗰啲內在嘅衝突嘅話，其實有㗎，一路到阿黃宗耀嗰個角色啦，係嘛？阿英 Sir 咧，佢手都傷咗啦，佢又點啦？跟住蒙嘉慧嗰個角色啦，其實每個人都有一啲嘅內在衝突。又或者我哋跳遠啲講，阿 Eva B B 嗰個三角戀啦， 佢描寫嗰個三角戀都特別嘅，其實 都係有寫嘅喎，即係佢嗰啲人物唔係齋寫話嗱，而家沉船啦，你去救沉船啦，哦，救完啦，咁啊，哦，嗰度有人跳河啦，你去跳河啦，哦，咁啊，嗰度又救啦，哦，呢度有炸彈去救啦，佢每一個故仔佢都賦予咗一個生命嘅，即係有一啲有人情、有內在衝突嘅，而唔係單純係一個外在嘅事故嚟嘅。咁如果係一個單純係外在事故嘅一啲咁樣外在衝突嘅戲啦，其實就唔係咁好睇嘅，即係可以好睇嘅。你如果處理得好都依然係可以好睇嘅，但係咧通常最上乘嘅戲咧就不能只係咁。咁所以如果係趙亞傑頭先講一個所謂嘅外在衝突同埋內在衝突兩樣嘢咧，我覺得而家個戲喺巴能城上面佢做得唔差嘅喎。 其實佢甚至即係你睇最後佢救嗰個父子情都有啊，即係咪個爸爸海難嘅時候咧，因為即係俾嘢插住咗，咁佢都當係冇嘢，你救咗個仔先啦，即係自己去犧牲，即係都有呢啲。即係其實佢好少位，因為我哋要明白佢係要擺好多事故喺裡面啦，要講好多嘢。咁但佢都其實都盡量咧係將嗰個父女情又有啦，夏朝星嗰個啦，咁咧有個父子情啦，咁啊即係啲朋友之間同袍情啊，即係好多 情愛情 啊，愛情啊。 第三者， 分愛情啊，又係咪？即係基本上好多嘅都擺，只不過係礙於實在佢個篇幅所限，佢要講咁多嘢咧，嗰啲嘢只可以係即係唔可以講得好深入咯咁樣。咁但係都，我覺得佢都真係好努力都去做到都唔錯咯。我覺得，如果即係你喺呢個咁樣嘅限制之下，應該咁講係。 同埋即係我諗，我睇呢個戲，我其實我有好多嘢想講嘅。第一樣嘢講咗先啦。第一樣嘢其實我睇完嘅時候，我有一個好大嘅感覺咧，佢好想做一啲類似外國嘅電視劇集嘅做法啊，即係咧，譬如我突然間印象中我醒唔起邊套啊，我好記得《Lie to Me》咯。別向我説謊，我唔知道中文譯嗰做咩，就係講即係嗰個人係咩微表情啊嘛， 即係香港後來無線咪拍嗰套又係讀心神探都係抄嗰套嘢啫嘛，大佬啊！咁啊，但係嗰套嘢就係佢其實穿插最主要當然係講嗰個咁樣嘅專家啦，但係佢中間穿插好多故仔啊嘛，而嗰啲故仔嘅穿插咧，到最後都係關翻呢一個咁樣嘅專家佢本身嘅人生事嘅。咁而家就係有少少咁樣嘅狀況啊，就係想擺咗好多嘅視點入去，都係關呢一陣嗰個心路歷程事嘅。咁呢一個我自己我覺得佢係想做一樣咁嘅嘢啦，但係我諗真係好難嘅嗱，我哋又翻返去啦，我就即係已經係 set 死咗噶啦，大家都被逼要聽我咁講啦，就係、是、蒙嘉慧嗰個應該係個主線人物嚟，但係其他角色都實在太強啦。即係好強啦，英上嗰個色好強啦，黃宗耀嗰個色亦都好強啦，甚至係其他每一段故事入面嗰啲角色咧都幾強啊！呢、這個我認為到最後咧，令到我睇嘅時候有少少失重啊！我自己 我諗其實佢個主即係我覺得主角就係不過。消防哥哥真係咁，但因為你又明嘅，佢唔係跟即之後佢有個單元咧，就可能清晰啲嘅、嗯。即我見有一個係黃喜同阿陳國邦做，咁嗰個可能就清晰啲嘅、嗯，即係講佢兩兄弟主要咁、嗯、樣。咁但係即係呢一個你又明嘅，即係佢每個人佢都想講，又要氣氛，可能又要分，咁佢又咁多事件，咁多人，咁、嗯、你其實蒙嘉慧佢只可以就係由佢嘅一個 monologue 佢嘅回憶咁樣去帶起件事，然之後到最後好似有少少收咁樣，就係當係穿咗個故事串連起咁樣，就已經係唔可以佢事實上佢發生喺佢嘅身上面嘅反而都唔係太多添，你可以咁講。好有難度，我自己都覺得。不過我唔知道咧，係咪以往都係，因為你睇睇你就發覺，咦，你好明顯嗰啲位咧就係、是，咦，呢啲係要係植入式嘅。 我已經覺得佢做得唔差㗎啦。 係，但係我都係我心諗，但係你以佢要咁多嘅資訊，其實又我真係諗諗下都覺得佢都算係幾好㗎啦。 你知唔知我見過大台做嗰、那個，我真係嬲啊！應該係嗰間銀行賺咗佢啲唔知乜鬼嘢，成段真係有條友出嚟講個銀行服務大。大佬啊！ 佢嗰牌係太過分，我知道你講邊個啦。佢嗰牌係特別過分啊， 真係好過分啊，大佬、 啊！ 我直情覺得我係點解變咗廣告時段咁 樣？係啊，廣告雜誌咁好似 真係唔係。但係我而家喺火速救兵，我已經覺得咦佢佢嗰個事件都喺翻個事件入邊嘅喎。咁啊，同埋佢係 soft 好多咯，即係呢個見到編劇嘅心思同埋功夫。 係啊。即係例如佢嚇去個餐廳嗰度講嗰啲防火條例，即係佢都真係會咁，你又唔可以話唔合理喎？你班消防員去到間餐廳度，見到你係喎，見到你咁樣喎，你都唔應該擺咁多隻嘢喺度喎，你個後巷咁樣，即係呢啲又好似都有某程度上都合理，都俾佢講得過啦，起碼你唔會話覺得哇太過過分啦，或者係我覺得就都算。 同埋咧，你可以想象到咧，如果同樣的橋段或者同樣要交代的走了去我們認知的大台手上面的話呢，那些位置就會是血肉模糊的了。我說血肉模糊的意思就是他就是會想辦法那種畫公仔畫出腸啊，搞到你即是你都不知道是不是想真的教育電視這樣全部逼我明白咯。那戲裡面我們剛才有提過的回言，什麼叫回言啊，我們不知道，但其實我們這一刻我們不 care 的，我們反而是如果你真的很有興趣你就我上網查一下先，我一定會知道的。他的戲裡面沒有需要解釋給你聽，現在科技那麼發達，即是我覺得在他處理一些專有名詞啊，或者一些真的他要交代的一些資料的時候呢，其實他現在我覺得算是處理得不差的。 對，而且他就算他即是說那些訊息啦，即是譬如剛才我們說即是你其實可能留在家安全一點，沒錯，那他是其實他是做得很含蓄的， 很含蓄，很含蓄。 雖然我身邊看他另外有一輯是我主意主力做這件事的，但他這一輯如果你純粹看這個，佢係純粹係靠啊，即係袁富華嗰個角色啦，就係總即係個傻佬，就係因為佢以前就係咁樣啦，令到屋企佢就只不過係透過嗰個對目，就係因為認識得呢一個人啦，就係講係啦，佢以前就係因為屋企人火燭，咁啊佢老婆打俾佢，咁佢就叫你快啲走啦咁樣。咁結果佢哋就走咗落去啲樓梯咁喺嗰度 太 焗死咗， 係 放 煙 唔開曬，咁佢哋就喺出面焗死咗。咁啊，你其實佢冇講你頭先講句話嗱，其實留喺屋企安全都係冇，但係其實佢呢個 有啲消防員之間 有出到嚟㗎呢個， 呢啲一定要講㗎，係 啊， 唔講消防員未必批嘅。 其實留喺屋企係可能安全啲嘅，係 咁但係佢都係，即係我都覺得算係幾好啊。咁 樣同埋佢都係你要記住咧，佢聰明嘅地方或者做得好，我覺得佢做得好嘅地方係咩？佢係好叻咁樣用一個情去包裝嘅，即係佢係將件事去咗阿 Ben Yuan 啊袁耀華嗰個角色，佢嗰個情，即係佢而家有少少精神失常，佢日日走去揾失散咗個屋企人，然之後佢日日周圍去睇咧，邊度一有少少火警佢就去報警，佢係描寫呢個人物嗰個情感多過係純粹一個理智嘅一樣嘢，然之後由旁邊嘅人睇到呢件事，我哋對佢有一個感受，而我哋明白咗。咁樣咧係遠好過突然間有個消防員出嚟，大家記住啦。以後有乜乜嘅時候，你就喺屋企度，淨係塞咗嗰啲門窗佢，揾啲濕嘅毛巾，咁你可能會安全啲嘅。咁即係呢個就係嗰啲大台喺每一集嗰個節目最尾嗰陣時， 呢個都有 啲講乜啲咧，大佬啊！即係你見到係嗰樣嘢會有效啲，同埋我哋會入心啲咯。即係如果你話講戲劇嘅教育作用嘅話咧，咁呢一個係一個幾好嘅示範嚟。係 啊，同埋即係你會對嗰個人物咧已經即係佢其實好少篇幅噶嘛，你諗下佢擺喺嗰度，其實少少嘅篇幅。但係你對呢個人物，你已經即刻有個感受喺度啊！咁同埋你感到到佢嗰個內疚啦。 呢啲係好嘅示範咯，我覺得係。 或者佢寫個太太其實都寫得唔錯，即係雖然亦都係唔係好多篇幅啦，但係即係佢由一嚟到係嘛，好似想用呢啲即係黑社會去威脅你啲消防員，唔好講。雖然我唔係好明點解佢收尾有一個電話話應該搞掂咗啲消防員，我唔知佢點樣搞掂咗，覺得 放火燒咗個消防工佢。 唔知佢點樣。 黑社會應該就做呢啲啊嘛。 係咁，但係到最後啊，原來佢係因為自己有 cancer， 係想成全個老公同個即係依法。依法 BB 都照顧唔到佢老公啊？ 咁即係你又覺得呢個太太咧？你突然間即係佢竟然一個咁細個角色，你有呢個轉變，令到你覺得咁佢其實你睇到佢係好有心，好用好盡力去做到將嗰啲人物啊，即係喺雖然一個教育。 電視裏面啦， 都係做得即係好盡力去做呢樣嘢，而我覺得都算係OK 啊，我覺得都。 其實我係想睇多少少咧，係阿英 Sir 同埋阿聰嗰一條線，因為其實就係講緊阿英 Sir 自己有傷啦，咁而阿聰係一個性格比較孤僻嘅人啦，而反而係淨係得佢一個知道阿英 Sir 個身上有傷患。咁呢個時候其實我開始喺度期待緊係咪中間會有啲事情發生， 點知其實 conflict 係嘛？ 係啦，咁但係其實冇啊。佢係依家嘅故事就係去到最後就係隱瞞到尾咯，咁直至到阿英 Sir 自己喺救人嘅時候出咗事啦。咁其實呢個位其實我係本身一邊睇嘅時候係想期待有多啲事情發生。 我都同意啊， 係我都同意。 嗰個位係出咗地事啊，再出事喺邊度咧？就係有一場其他同僚話：，我琴日同我爸爸去睇醫生啊，骨科嗰度我撞到英 Sir 話嚇，唔係佢啊嘛，佢都係同阿爸去睇醫生啫嘛，唔係叫佢個名㗎，姑娘。其實係。嗰、那個消防局入面好多人知道啊呢件事啊，但係跟住點樣 resolve 咧，就係等佢出事啊。咁我覺得嗰個位係真係嘥咗。 我覺得係即係佢冇去 tackle 呢個問題。我估佢可能即係因為你如果要面對你搞呢個問題，你搞呢個問題其實你會觸碰到就係、是。嗰、那個兄弟情同埋即係公義上面，因為你喺公義上其實你真係咁樣，你係會出事。你如果真係有事，你係會累到一個。即係如果你要追呢個問題去寫咧，你可以去到悲劇噶嘛，真 係。呢個教育電視係俾啲消防員睇嘅。 但係我就所以唔知道佢其實係佢可能唔係佢係諗住俾市民睇，所以佢就唔想追呢度咯。 可能係。 佢唔想即係 可能拍咗嘅，但係剪咗， 剪走咗啦。原本有場打交㗎， 因為。 唔過啊！ 唔知， 我哋算啦，即係呢個戲出嘅時候已經有一啲不利嘅新聞槍出咗嚟啦，關於消防員。 剪咗啦， 剪咗。 咁所以係佢冇喺呢一個點度去做文章咯，我覺得佢即係咁，所以佢唯有就將嗰啲嘢即係唔係唯有啊，而係佢選擇咗係將嗰啲戲咧就分咗俾出跟頭先我哋講呢個。 同埋我諗頭先講嗰個所謂呢個係俾市民睇嘅舊電視，唔係俾消防員睇嘅舊電視。有意思，即係佢都想話俾你聽，其實消防員嘅辛酸啊，因為你諗下嗰個消防員佢受咗傷，喂佢究竟佢如果真係想救人，佢翻唔翻工好咧？即係定還是係哎呀我手指甲崩咗，我翻唔到工啦，即係唔係咁樣啊嘛，係咪先？所以就嗰件事，我諗到最後佢而家嗰個落到位，即係佢個決定啊，點解咁決定？都係好考慮到其實係俾咩人睇咯。 我希望佢唔知係會唔會有個 version 係拍俾消防員睇，就係做。如果你咁樣都要隱瞞身， 應該咁樣對呢啲同。 你其實是因為要去告發他因為你是為了大家的安危 當然 是 teamwork 來的嘛 教電視來的嘛 不過唔係啊，我哋講緊消防員其實背後咧都有好多辛酸噶嘛，即係其實佢哋喺想救人嘅同時咧，佢哋背後亦都要即係背負住好多嘢，譬如係一啲命令啦嘛，佢哋嘅上司俾佢哋嘅命令，佢哋一定要遵從噶嘛。雖然好似阿聰咁樣，佢好想救人啊，咁但係佢都有救唔到人嘅時刻，亦都因此而佢有啲好傷心啊，好失落嘅時候，好似爆炸嗰個事件入面亦都係咁樣。 係啊，但係其實我成日諗，如果佢即係佢其實我賺咗二兩分鐘啦，係咪？佢咪第一次去留咗喺裏面喺度剪喎。如果阿英 Sir 其實係喺度同佢一齊剪，其實已經剪完㗎啦，已經可以走咗出嚟啦。阿英 Sir 走咗， 唔係兩分鐘唔係重點，即係下次如果我有幸我見到賺啦，我一定叫你啊，Lucia。即係嗰度寫住兩分鐘，你就唔走住係嘛？ 唔係啊，因為 因為 佢最尾黃宗耀已經決定咗留翻喺入邊再好啦。咁黃家衞其實係同意咗，因為佢話你剩翻幾多秒，十秒你出翻嚟咁其實佢某個程度上係即係 agree 佢而家只有十五秒係可以喺度，咁你英 Sir 就冇啦，佢就 冇理由 啊！ 英 Sir 隻手有事啊，佢腳定教剪腳啫，佢右手有事啊，大佬啊！ 佢成日有因為寫剪極都剪唔到啊，跟住出事。 應該其他同袍要幫手啊！ 其他同袍梗係唔關自己事，自己都唔 敢。傻嘅，有炸彈啊入去，你真 係 當傻。 好彩你唔係消防員咋 ，Lucia！ 好彩你唔係消防員啫，你都係做翻編劇啦。 即係要有阿聰咁嘅個性，有佢嘅咁嘅咁想救人嘅衝動， 但係咁樣係不被鼓勵，咁樣係不受鼓勵， 最後係會俾人係要彈劾， 咁係唔受鼓勵，係因為唔係英雄主義啊嘛，所以咧其實第一下應該嗰兩分鐘， 所以呢啲都係俾消防員睇嘅， 係啊，同埋喺嗰個戲入邊，即係都講咗一個，我覺得係香港一個整體嘅情況嚟嘅，就係你做少嘢就會俾人擺上網，跟住咧啲人就會即係。用各種嘅理由啦，都會不論你做嗰樣嘢有冇道理咧，即係到最後都可能會承受一啲唔同嘅壓力。即係我諗每一個人，每一個喺社會上面唔同嘅崗位，都會承受啲咁樣唔同嘅壓力咯。即係警察啦、消防員啦、醫護人員啦，你講得出嘅，你做空姐你都承受壓力啊！而家 因為頭先我又覺得咧，佢裡面咪有講話，即係呢單爆炸案之後，因為個人死咗啦，咁樣所以咧就佢個遺孀好似就真係好不滿佢哋唔入去。但其實我又覺得呢件事如果擺上新聞，照嘅香港。人又唔會話太唔了解，因為你真係個炸彈喺度，即係你都會明白。喂，你真係 你頭先都話要到十五秒先到出嚟啦，點解得一個入去啊，大佬？你頭先自己咁講㗎，陸君莎，我唔幫你啊。 但係而家佢其實係過咗十五秒㗎嘛，佢係真係過咗去夠鐘。 咁咪隨時爆咯。 所以咪唔應該，所以咪我覺得係應該大家係會了解嘅，即係呢樣嘢應該唔會太責怪佢哥下冇消防員衝。 唔係，但係嗰個遺傷本身咧就唔會了解㗎啦。 同埋咧，我覺得佢好聰明咧，就係佢令到嗰個死咗嘅人咧係個衰人嚟嘅。佢身邊係講咗，原來佢係強姦咗阿夏朝星個女，仲要威脅佢。 唔好咁講，喺法庭判咗係冇嘅，法庭判咗係無罪嘅。 係啦， 夏朝星嘅片面之詞嘅啫。 冇錯啦，係啦，呢個 我哋相信法律係公正嘅。 可能佢未去上訴啫喎。 唔知啦，咁啊，總之嗰度佢就俾咗一個咁樣嘅，即係一個咁樣嘅 vehicle。即係佢咁樣 set up 咗呢個人物，我哋係咁樣睇咯。 同埋嗰個死咗個人，點解佢死都唔肯講自己做咗咩咧？即係就算係夏朝星威脅佢，佢都 佢真係冇做咯。講咩？可能佢真係冇做咧。 唔係，可能係純粹係夏朝星嗰個角色有問題嘅啫。你點知啊？係咪？即係個古仔其實冇詳盡咁講噶。呢啲係有好多嘢可以俾你寫外傳啊 ，Lucia。 冇錯。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一開始我哋節目嘅時候咧，都有提過，今次呢個火速救兵三咧，個製作係十分之認真之餘，即係當然啦，資源亦都好夠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咁認真嘅製作啦。我哋見到好多沉船啊，又嗰啲消防車嗰啲等等，當然係嗰啲係即係成本就唔使好多嘅啫咁啊。咁但係我哋可以見到 即 係架車本身喺度噶啦嘛，又有消防處喺度係咪先？咁啊，當然駛架車過嚟嘅啫。 哇！人要一炸，審一炸落去。 咁但係我哋都即係見到成個拍攝等等嗰、那個製作咧，係十分之認真 嘅 喎。 係啊，我覺得即係一個再好嘅劇本咧，都真係需要即係個製作要支援到咯。即係當然我哋好想睇到好好嘅劇本啦，呢、這個係即係我哋嘅節目嘅希望嘅，或者我哋大家都希望。但係個製作支唔支援到，我覺得好緊要。其實你睇翻佢成個戲嗰個拍法咧，其實好唔傳統，即係唔應該話傳統嘅，因為香港係得一個電視台啊嘛，即係拍嚟拍去都係咁樣拍法噶嘛，最緊要快啊嘛，嗰、那個咁嘅傳統嘛，我哋唔想嗰個係傳統嚟嘅其實。咁而家見到嘅就係攞住一個咁嘅題材，大台冇拍過咩？有拍過啊，但係你睇下佢，哇！我真係覺得好犀利嘅。佢我其實我有份拍嗰集就係成架旅遊巴喺龍鼓灘反咗佢拍一日啊嘛，真係。作爛一個旅遊包喎，喂，今集又係成隻船，喂，你唔多唔少都要做，有啲嘢係真嘅，當然有啲嘢係假㗎啦，你知道有啲嘢係喺泳池拍㗎啦，係 啊， 咁但係真係喺海邊拍嗰啲，喂，嗰啲船嗰啲都真係要搞㗎喎，你我淨係見到有個鏡頭係嗰架車一半跌落海，晾住喺度嗰個，嗰個鏡頭真拍㗎喎，大佬，即係你見到嗰啲嘅製作咧，全部係幫到我哋，令到我哋體會到嗰個戲本身嘅真實感啊， 係， 因為我哋體會。唔到個真實感咧，冇得搞噶呢個戲。沉船嗰啲，哇，幾多個 shot 係個攝影師係一半浸咗喺水入邊啊，搞咗幾多嗰啲嘢。我諗淨係沉船嗰、那個，我諗要拍幾日啊，我估、 啊、 一日應該 唔係一日拍曬。 我都係有啲意外，佢真係拍得幾即係幾真啦、 啊。係啊，嗰啲意外我覺得好犀利啊，全部都即係人力物力啦去做咧，先至可以令到我哋感受到。因為到最後其實戲咧，除咗係理解係感受啊嘛，佢、令到我哋真係感受到個戲入邊嘅各種各樣嘅嘢咧，其實嗰個製作係幫到好多手嘅，呢、這個係真係應記一功喺個製作度，我認為呢個戲 係同埋即係應該我睇完覺得。好彩識游水啊，同埋應該要大家都要學識啊游水。 乜嘢啊？ 你 係呢啲游水啊？ 即係你無端端俾人哋啊，有個車散你自己跌咗落海啦，或者係你去坐船啊跌咗落海啦嘅時候咧，即係就算有消防員救你咧，你識游水 喺海邊度走出去嗰個石坡度跳舞咧，僆仔唔係以為自己識游水咩？佢就係以為自己識游水嘛，到最後咪就係要人救咯嗰啲人。 你唔好係打風嘅時候係嘛？即係你唔係話專登去個啊意外，但 係好多人都係專登打。风嘅时候出去，哎呀，我死啦！你快啲救我啦！咁样搞人哋嘅咩？ 唔系啊， 意外就系意外啊嘛。 唔系啊，即系有打风嘅时候，有啲人啊专登出去睇浪，嗰啲咧就真系唔系咁好嘅。 嗰啲就当然唔鼓励啦，系咪？但系个个都要游水呢样嘢咧，就 唔系个个都要。 我即系话卖广告嘅啫，大佬啊！ 你错啦，学游水咧可以自己去学， 系强身健体啊嘛，系咪？咁讲翻，大家应该学泳春添啦。 唔系啊，话时我即系喺美国读书嘅时候，系真系一定要学游水嘅，佢要你一定。 香港都系，其实好多学校要，好多学校。 佢一定 係 你 趴 識個，係係，我覺得係咁有課救生啦、啊。即係幫輕下啲消防員啊，到時 係係，大家應該學救火啦，所以我哋有消防演習啦，大家應該積極參與。 喂，其實我都真係想問下，唔知道有冇消防員解答到，即係點解佢係要好似入曬救啲人，搜索曬啲人出嚟咧，先至要射水入去嘅咧？即係咪係 因為蒸氣啊嘛？ 哦，因為驚住如果咪 啦，我唔係消防員嚟。 因為我見到佢之後有啲係哇，入邊咁熱嘅時候，但佢都唔會噴水喎，係要揾曬人出嚟先至噴水。 咁你一噴水嗰啲。人死得仲更加快啦，直情係我估係啦。我作為一個有毒理科嘅人， 係咪我冇啊嘛？所以好想學呢啲嘢嘅都，所以我睇，但係冇解釋。 因為佢唔知個人喺邊度啊嘛，咁你啲水兜頭兜面咁樣射，其實都個水壓勁噶嘛，都辛苦噶嘛。 但你咁 甚至會受傷噶嘛？ 唔會， 唔知啊，我都係 我諗住咁熱嘅 時候，下次簡單都係救咗人先啦。 但係因為你好熱嘅嘛，我就諗你唔係有啲水入嚟會好啲咩？又可以冚熄咗啲火。 唔係通常， 我相信佢哋應該係有理由。 如果個人本身著緊火。咁就係另一件事，但係嗰人本身係冇著緊火咧，照計嗰個環境底下咧，未 同埋你都要了解㗎，即係Lucretia，我都建議你下次屋企咧，突然間煮緊嘢食咧，突然間失火，你都唔好隨便淋水落去，因為唔一定啱。 我知啊，所以要買噴嗰啲桶咧，即係嗰啲。 證明呢個火燭救火兵係有用啊， 有 㗎， 有 㗎，係啊， 係啊，我哋就可以遲啲再總結一下，究竟成個火燭救火兵，我哋學咗啲咩消防知識？大家睇曬咁多集先，好唔好？ 好， 好啦，咁今日時間都差唔多啦，我哋就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讲其他剧本，再见， 拜拜。 一剧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